有踩在当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天地。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协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他们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欢迎收听小说《永生斋》，演播艾宝良。 规划成大南街北头的驼运店，两进的院落，前院是旅店，后院有骆驼圈和存放客商货物的库房。四月的大草原仍然是寒风刺骨，驼运店的窗沿被寒风吹得刷刷的响。天刚放亮，王焕章从土炕上爬了起来，推开了门，在院子里打了两套太极拳，仍然抵不住寒风的侵袭。他披上了棉袍子，一转身又回到了屋子里，借着微弱的灯光读起了书。一轮红日从遥远的东方冉冉升起，整个大草原笼罩在暖意融融的霞光之中。吃完了早餐，哈格邦丹与王焕章结清了账，双手抱拳： 焕章弟，我家就住在大青山上，等我下次带镖回来再来看你。你和杨康初来乍到，处处要多加小心，买卖做得如何先不说，还是平安为重。 王焕章动情地说：哈大哥，这一路多亏你的守护啊，我们能够平安来到规划老城啊，真是感激不尽啊。这袋银元和两双布鞋是我孝敬你老母亲和老父亲的，再顺便替给老爷子带回两瓶好酒吧。哈格邦丹双手接过了鞋和银元袋子。 焕章弟啊，这一路你舍身救了我两回，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啊，三哥俩后会有期啊，吉人自有天相，盼着永生斋鞋庄早日在规划城扎根发达。 哈格邦丹招呼伙计们拉着骆驼，依依不舍地向王焕章、杨康道着别。他们俩把骆驼队送出了大门口，直到拐进胡同不见了踪影，这才转身又回到了驼店。二弟啊，咱俩趁着天还早，先去集市找个摊位试试运气吧。王焕章的话音未落，忽听窗外一声高喊： 焕章弟，我还有话要说。 听到喊声，王焕章站起身准备出门迎接哈格邦丹。哈格邦丹手握着马鞭，已经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焕章弟啊， 还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我有一个堂弟叫哈德汗，在归化城商会当差，他为人很仗义，万一遇到沙坎就去找他帮助。对，替我哈克王丹就妥了。 他说着从腰里掏出了一把带着绿松石穗棕色的牛皮套，刀把上镶嵌着一颗红宝石的蒙古腰刀， 你把它带在身上，一旦遇到危险就把它掏出来，也许好使。再见了，换掌地，我去追骆驼队了。王焕章接过了腰刀， 望着哈格旺丹远去的背影，心中默默地祈祷：哈德哥，吉人自有天相。王焕章和杨康背着老北京千层底布鞋，早早地来到了逢单日子才有的杂货集市。由于来得早，大部分的商贩还没有到，他俩找到了一个宽敞的摊位，用布巾擦净了摊板上的尘土，打开了布包，把鞋整齐地摆满了摊位。集市上的人流逐渐地多起来了，商贩们肩扛手提着各种的物品，纷纷找着合适的摊位，码放好货物就高声地叫卖起来。杨康站在了摊位的后边，也大声地喊着： 快来瞧了，快来看呐，新来的啊，新来的北京永生斋千层底儿布鞋，金磨又金穿来，不看的您后悔，不买的您更后悔嘞，快来瞧，快来看呐。 杨康的这口纯正的北京腔博得不少好奇的眼光，摊位前顿时热闹起来，有的人真的是为了看鞋，而有的人呢却是被杨康的北京腔给吸引过来了。一位身穿长袍头戴着棉毡帽子操着山西口音的中年人手里举着布鞋看着杨康： 北京人，首先姓来的吧？ 杨康叫卖着和中年人搭着话： 哟，还是您有眼力哎，昨儿晚上我们这才来到了归化城。 中年人掏出了钱对杨康说： 哦，开春了，我正想买双布鞋穿呢。 哈，巧了，想啥来啥，得嘞，给我包两双。 一位长满了络腮胡子的蒙古族的青年探着身子说： 两位大哥，我想给老爹买两双，他老人家两年前穿过一双老北京千层底布鞋，是我舅舅从北京带回来的，老父亲说穿着可舒服了，一直嚷嚷着让我再给他买，我把归化城都转遍了也没见到，这一下可好了啊，先买两双。 王焕章把包好的布鞋递给了蒙古族青年，笑着说： 行嘞，您拿好喽，嘿，这回呀、您可就别满城找了，哎，我们这来就不走了，专卖自家产的老北京千层底布鞋。 一会儿的功夫，摆在摊位上的布鞋卖出去八双。杨康的嘴紧贴着王焕章的耳朵说： 三哥，旗开得胜，等下个集市啊，咱们得多备一点。 王焕章贵心地笑着说：嗯，先摸摸行情，这个杂货集市啊有什么规矩还不懂呢，一会儿咱们得打听打听。 正说着，鞋摊周围的人群突然躁动起来，只见一个下巴上长满了卷曲的胡须，一脸横肉的中年大汉一把推开了人群，冲着摊位高声喊着： 哪个不长眼呢，起了豹子胆了，敢抢我的摊位，还不给我滚开。 杨康镇定自若，温和地说：这位兄弟，你息怒，我们刚来，还请您多多的关照。 谁是你的兄弟啊，给我滚。 中年大汉抄起了铺在摊板上的布包一撩，哗的一声，布鞋被扬得满天飞。 杨康被中年大汉无理的蛮横激怒了，他抄起了摊位下面的一截木棍子准备应战。 王焕章一把拽住了杨康的手臂： 而且何必啊， 他一挪身站在了中年大汉的眼前， 这位老哥，我们初来卖货，也许是不懂规矩，冒犯了您，请您高抬贵手。 高抬贵手？我要高抬手揍扁了你！ 中年大汉瞪着眼睛，不依不饶，抬手向王焕章的面门打来了。王焕章一闪身，抬起左手迎着中年大汉打过来的拳，一把将其手腕攥住了，向上一提，那个大汉嗷的一声，像木头桩子一样被钉在了地上。二弟，把鞋收拾起来，这个摊位让给他，咱们别处再找。围观的人群没有看出中年大汉的异常，都为这两个年轻人捏了一把汗。王焕章左手向下一抖，大汉又恢复了原状，满脸横肉，嘟噜着的双手下垂，呲牙咧嘴的原地乱蹦。他弯下了腰，低头捡着掉在地上的布鞋。一位和王焕章年岁相仿的汉族人弯下了腰，小声地说： 这位小哥，你们刚来还不知道这儿的深浅，那个家伙他好吃懒做，专门欺负新来的外地人，抢夺别人的货物自己卖，集市上的人都避他三分，如今他得寸进尺，像疯狗一样的到处咬人，你们呢还是躲躲吧。 王焕章捡起了鞋子，直起身子笑着说： 是，多谢小哥的指点，我们到别处去卖。 他仰起了头，拱着手冲着围观的人群说： 给大家添麻烦了，我们俩从北京出来此地，还请各位指点关照，我们永生斋老北京千层底布鞋是自产自销，凭良心做生意，请大家记住永生斋这个牌子。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永生斋。 中年大汉见自己吃了哑巴亏，恼羞成怒，抽出腰刀向王焕章刺去。王焕章和杨康背着剩余的鞋转身刚要走，忽然听背后一声高喊： 小哥留神，身后有刀。 王焕章听到喊声猛回头，看到中年大汉手举腰刀正朝自己刺来。说时迟那时快，他拽紧了肩上的鞋包，用力一挥，鞋包迎住了刀刃，他飞起右腿向中年大汉的胸部踢去，那大汉妈呀一声惨叫，撞向围观的人群，滚倒在地。王焕章跨步向前，顺势踩住了中年大汉的手腕子，用力一捻，围观的人群被这惊险的一幕吓呆了，看到了令人厌恶的恶人被制服，人群中响起了一片叫好： 小哥好样的，打得好，这个缺德的，看你今后还再敢欺负人不。 王焕章向人群挥着手，又低头看着中年大汉低声说： 我从今儿以后啊，就在这个集市上卖鞋，以前别人怕你不敢惹你，如今没有人再怕你了，你要是再欺负人，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中年大汉趴在地上拖着伤手痛苦地说： 银行还饶命吧，我再也不敢了。我 一个蒙古族的年轻人从人群中钻了起来，对王焕章说： 小哥好样的， 刚才我看你，他举刀要砍你，是我喊他，你呀到我家摊位旁边摆个鞋摊吧，我家是开皮货店的座商，有固定的摊位。 蒙古族青年把他俩带到自己的摊位前，钻到羊皮摊的下边，抽出了一块木板，热情地说： 来，把它用砖头架起来，就可以卖鞋了。 杨康接过了木板， 哎呦，真谢谢了啊， 我爹啊可喜欢北京人了， 他每次跟着皮货商到北京去送货，都会带回好吃的好玩的东西给我们呢。 蒙古族青年坐在皮货摊的后面，揣着手和王焕章他们俩聊了起来。王焕章坐在蒙古族青年的身旁说： 哎呦，真是太谢谢了，遇上您这位好心人呢， 那是我们俩的福分。蒙古族青年摇着手说， 好，不客气不客气，出门在外都不容易。我最恨刚才那个无赖的，仗着身大力不亏欺负人，这回遭报应了。 王焕章看着蒙古族的青年诚恳地说， 我们俩呀刚到这儿， 集市上的规矩呢也不懂啊，您能给我们俩说说吗？蒙古族青年把头凑过来低声说， 都是也没有什么规矩啊，就是得按时交摊位费，临近中午的时候收摊位费的人就该来了，是个老滑头，他专门估计你摆在摊位上货的价钱，可多可少全凭他的一张嘴啊，见到他要客气点儿啊，这个老滑头是吃软不吃硬的。再有就是你们俩不要把鞋都摆在摊位上，卖一双再摆一双，老滑头过来就只按一双鞋的估价收你们的摊位费了。王焕章笑着说， 好，谢谢谢谢指点，我按规矩来。临近了中午，带来的50双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全部卖出去了。 杨康兴奋地说，三哥，就半天的功夫鞋都卖光了， 比在北京卖的价钱还高。这个时候收摊位费的老先生来到了摊位前，冲着王焕章说， 我认出来了，你就是早上打趴那个无赖的英雄好汉，我得替全集市上的人给你竖大拇指。得嘞，打今以后你就踏踏实实地卖你的鞋，摊位费全免了。 什么？王焕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疑惑地对老先生说， 哎哎哎，别呀，老大爷，这摊位费这可是集市上的规矩呀，我们俩可不能破了您老的规矩啊。 老先生一扬手，哎，规矩嘛，人定的嘛，我说不说就不说了，这就是规矩。 蒙古族青年也凑起了热闹， 华大爷，你这规矩改得挺快嘛，把我们的摊位费也免了吧，求您了。嘿嘿嘿嘿嘿， 老先生扭头瞪着蒙古族青年说， 谁是你华大爷啊，我有名有姓，再怎么叫我把你眼珠子扣下来当球踢，你也想免摊位费，行啊，那就长本事啊。早前你小子要是能把那个无赖制服，这个摊位费我早就给你免了，不是吗？ 老先生看着王焕章说，哎呀，你俩坐在这儿半天了，口渴了吧，啊，下次再来带着杯子，白开水我管够。 王焕章站起来给老先生鞠了一躬， 哟，多谢老大爷了，下次啊我就到您那儿倒水喝， 我们俩刚来归化城，一会儿呢还要到城里去转转， 给您老添麻烦了，以后请您多多的关照。 老先生笑着说， 哎，别客气，你来这集上我心里踏实啊，往后啊也别去别的集上去卖鞋了，就在我这儿卖，这儿的买主多。 说着他看着蒙古族青年说， 你小子以后要多照应着他们，赶上风呀雨大你就让他们俩在你的帐篷里避一避，别总盯着你点摊位费。 蒙古族的青年也乐了， 瞧你，别总看不起我，即使门口那堵墙要不是我出钱，你还得到处瞎转悠呢。您老放心吧，这俩小哥包在我身上了，您就瞧好吧。 老先生乐着走开了。 蒙古族青年坐在摊位前，仍然揣着手对王焕章说， 这个摊位是我爸买的，那个老滑头跟我爸是铁哥们儿，小的时候他俩在一个屯子里放牧， 有一年正赶上暴风雪，差一点儿把他俩埋到雪里，回不了家了。后来被一支骆驼队给救了。我身后的帐篷是顾房，当年也是老滑头同意我父亲建的。你俩若信得过我，可把鞋多带些，买剩下的就放在帐篷里，下次接着买，省得来回的瞎折腾。哎呀，真是遇见活菩萨了，那就多谢了。王焕章感谢着蒙古族青年，感谢着收摊位费的老先生，感谢着这美丽宽广的大草原。王焕章和杨康步履轻盈地走出了杂货集市，嘈杂的喧嚣被甩在身后，只有成群的麻雀在含苞待放的树梢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好像在迎接这两位远道而来又旗开得胜的英俊的后生。来到了大北街，密集的店铺映入了眼帘。王焕章忘记了春寒和饥饿，平时的书法情节被一块块端庄有力的匾额激发了出来。杨康深知他的爱好，自知阻止不了他的任性，就跟在他的身后，听着他饶有兴致的点评。王焕章扬手指着明魁帽装的大匾， 二弟，你看这个匾，对，这个匾是冯树老先生写的，很有刘世安、翁同龢的风格呀。 看着杨康加快了语速，冯树老先生在北京可是个大名家呀。 对，浙江人，在河北出生，他还是军事家，曾当过海军军书司司长呢。北京大栅栏张一元茶庄，西四同和区饭庄，那匾额就是冯老先生的手笔。 杨康不解地说，哎，三哥，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呀？ 北京的匾额我倒是见过不少，可就是没琢磨过写匾额的人都是谁。 王焕章兴奋地说，我告诉你啊，看匾额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呢，从书法的风格到书家的来历、人品、道德，就是一本教科书啊。咱们就说这个冯树老先生吧，他虽然高居官位，可也有受伤的时候啊。他曾经为生活所迫，不得不靠卖字谋生，除为人写匾额之外，还写对联、墓志。为了能够养家糊口，年过六岁的老母亲常为他磨墨抻纸到深夜呀。哎，二弟，你说人生在世几经磨难不容易啊。 杨康点头赞叹说，真是，哎呦，你说啊，没想到这小小的一块匾额让三哥您能说出这么多的话来，真了不起。 王焕章看杨康对他的点评有了兴趣，拽着他来到了另一块匾额的下面，抬起了头，二弟，你看这个傅兴勇，这三个大字啊，也是颜体，您看这字儿，多有大家的风范呢。 杨康饿得实在受不了了，三哥，你满大街的看匾，有了精神失粮了，把吃饭的事都忘了，我可是饿得不行了。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锦石坊街等地，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山西太原、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红极一时。虽历经洪水、火灾、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王焕章仍不改初心，爱国为本，立于勤奋。小说《永生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